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61回，谢之方终于找到正事做了，自第二天起亲自盯牢魏恒的动向，打算看看他要如何度过这次危机。大清早，魏恒亲自抱了几个卷轴，登门造访临安城有名的富户乡绅们，瞧着是要出售字画的样子。谢之方是见过他的笔下功底的，看得出经过苦练，又兼有灵气与风骨，也算得上上乘之作，只是到底比不得名家老练。若是遇到爱才之人，兴许还能卖个好价钱。但商贾之事见识有限，喜好囤积居奇，恐怕不吃他这套。果不其然，魏恒从天亮走到天黑，一双手工纳旧的布鞋磨平了底子，也不过卖出一幅画。腰间装银子的荷包不见丰盈，一看便知所获不多。坐在一边小茶馆里喝酒的谢之方冷眼瞧着，自斟了一壶酒，将花生米抛得高高，张嘴接住，大嚼特嚼。连这么点债务都应付不过去的话，想来也没本事护好他姐姐，这样的姐夫不要也罢。第三日，魏恒又起了个大早，这一天却不拜访商绅，而是前往已经致仕的刘员外家祝寿。这刘员外年过七旬，在朝时官至三品，颇受先帝器重，告老还乡时得了不少赏赐，也是一位富甲一方的人物。其为人又乐善好施，城中百姓人人称颂。他前脚刚到，后脚谢之方便是小厮捧了件麻姑献寿的摆件进了门。那摆件有整块上好的白玉精心雕就，说是价值连城也不为过。管事的见状，面色立刻恭敬许多，态度热切地将他奉至上位，又请自家老爷亲自出面接待。谢之方转头瞥见衣着寒酸的魏恒，面不改色对他拱了拱手道： 好巧，魏兄也在这里啊。 魏恒端坐于中等席位上，并不因左右之人的华丽衣着而自惭形秽，坦然还礼，微笑道： 谢公子好。 酒过三巡，谢之方借口小姐，绕到书房的窗下偷听。魏恒正在里面与刘家老爷叙话，态度不卑不亢地自荐西席，希望能够教授刘家的两位垂髫幼子。刘老爷素来敬重读书人，言语间颇为客气，因家中已有先生，便婉言相拒，却拿出一张银票，说是当作资助他读书赶考之用。魏恒犹豫了片刻，倒不像谢之方想象中的那般迂腐，将银票收下，端端正正写了张借条，约定三年之内还清，并拜谢刘老爷雪中送炭之恩。他这一举动令谢之方冷若冰封的心有所动摇。接下来的几日，魏恒依旧四处碰壁，吃尽了苦头，可世态炎凉并没有折断他挺拔的脊骨，反而如同利刃一般快速剔除掉庸碌负累的皮囊，彰显出更为纯粹的内里。他如玉如竹的气质也变得越发耀眼了。这天傍晚忽然下起了大雪，路上行人稀少，谢之方撑着一把漆黑的大伞，躲在巷子中目送一无所获的魏恒进门。只见他冻得面色清白，却将油纸伞的大半部分都倾斜在母亲头上，又浅笑着递给那妇人一小包卤牛肉，半字不提快要将他逼到绝境的债务和这些日子遭受的冷眼嘲讽。若是待姐姐也能如此温柔体贴，倒不失为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良人。谢志芳若有所思地往回走，却没有料到北郊人多眼杂，自己多日来的招摇过市已然吸引了有心人的注意。五个贼眉鼠目的市井混混在窄巷里拦住他去路，当头那人手持一柄大砍刀，狞笑道： 小公子，识相点的乖乖跟我们走， 写信给你家人，拿银子来赎你。 他一边说，一边打量谢之方身上的值钱物件。玉佩通体无瑕，瞧着能卖不少银子。衣上的料子质地上乘，泛着一层华光，他虚活了小半辈子，竟从未见过。还有头上的青玉簪， 真是头肥羊啊，长得也细皮嫩肉的，比行业里的姐都漂亮。若是他家人不肯赎他，哥几个说不得可以把人卖到小官坊，狠狠地捞上一笔，怎么算都不吃亏。 混混头子想得口水都要流出来了，见谢之方和和气气地笑了笑，心中一荡，伸出肥手就要摸他的脸，嘴里不干不净。 小美人儿，大爷疼。 只见人比花娇的小美人毫不留情地徒手掰折了他的手指，另一只手收起伞骨往他要害处戳了一记，也不觉对方如何用力，可是一阵剧痛袭来，鲜血哗啦啦湿透了裤裆，浇了一地。见领头大哥倒地哀嚎，另外四个喽啰先是吃了一惊，紧接着便依仗人多团团围住了谢志芳，各自掏出腰间凶器对他呼喝胁迫，却偏偏没有胆子冲上来。谢之方打了个哈欠道， 天色不早，咱们速战速决吧，姐姐还等着我回去吃饭呢。 不过半炷香的时间，他拍了拍干干净净的双手，自巷子里走出，冷风拂动衣摆，说不尽的风流姿态。眼角余光瞥见姐姐亲自绣的荷包上沾了两滴血迹，他狠狠皱眉，连忙半蹲在地，抓了一把冰雪用力揉搓，见血痕难以消除，气得又拐回去，往横七竖八躺着的混混们身上又补了几脚。这几日天气干燥，谢之真亲自包了银耳莲子羹，又请丫鬟买了几只冻梨给弟弟做饭后甜点。屋子里地笼烧得旺，谢之方火力又足，索性便脱去外袍，只穿一身单衣，大马金刀地坐在软榻上，用刀子将冻梨切成小块，你一口我一口地喂姐姐吃。谢之真只用了两块，便不再贪凉，令丫鬟挑亮灯盏，专心看手中的画本。谢之方瞥了一眼，见他读的是卓文君当炉卖酒的故事，正中他的心病，便试探道， 姐姐觉得和人相交时对方的家世与出身重要吗？ 谢之真并未犹豫，缓缓摇了摇头笑道，家世与出身只与投胎时的运道有关，和品格并无关系。阿唐，你切不可学那等捧高踩低之人，趋炎附势，乱了心性，岂不闻仗义美从屠狗辈，市井之中也多的是快意恩仇的大丈夫。他的心性从容豁达，眼界开阔旷远，无形中点醒了谢之方。他暗暗点头，顺手将姐姐新捡得的几朵精致窗花小心收好，揣进怀里，打算回去之后贴在床榻对面的窗棂上，一睁眼便能看到。 姐姐所言极是，小弟受教了。 次日正好是魏恒与孙泼皮约定的还钱之日，魏恒穷尽办法也不过凑了200余两银子，正在发愁之际，谢之方不请自来递给他300两银票。魏恒有些赧然，正待推去，却听谢之方朗声道， 我知道魏兄是有大抱负之人，又有君子之节，若没有正经由头，是绝不肯收下这些银子的。实不相瞒，我有一事相求，只有魏兄能助我，些微银两算作一点谢礼。 魏恒观他神色不似作伪，便问， 谢公子所求何事？魏兄不知，我这人在衣食住行之事上颇为挑剔，外祖家的宅子虽大，天长日久风吹雨淋，瞧着有些破败，尤其是这两日降下大雪，有雪无竹无梅，委实不美，却连喝酒都没有滋味。我有心请人主理修缮之事，重整园林，依山造景，饮水叠石，却嫌那些管事们的品味太过庸俗。思来想去，只有魏兄这样的妙人方能懂我知我， 化腐朽为神奇。只不知魏兄肯不肯拨冗相助。 谢之方乃是真心助他，便办起全套行头，将这折戏唱得漂漂亮亮，给足了对方脸面。除此之外，将魏恒放在眼皮子底下看着，更方便全方位地了解他的品行，也省得自个儿风里来雪里去，冒着被猥琐汉子劫财劫色的风险，饱受劳顿之苦。谢之方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，脸上的表情却一派天真，像极了不谙世事人傻钱多的富贵小公子。沉吟半晌，魏恒终于点了点头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